这注定会在恨里重遇，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你不在北京，我不在人群，日子过得就像是往未平行的喘息，这个是身体的 交集， 这个是呼吸的 伴侣， 这个突袭来的 美丽， 这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这个人忘在 这 个另一侧，在这人海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惜不是你。就像是从未平静的喘息，这个是身体的 交集， 这个是呼吸的 伴侣， 这个突袭来的 美丽， 这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这个人忘在 这里， 我的秘密在 你， 在这场海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惜的是你。 如果能 不期而遇， 我们该会 转身客气， 你不懂我 伤到绝情， 并不怎样 当作痊愈， 收拾完 一片狼藉， 这么远就 所剩无几， 有个你我 早已放弃， 为什么还意犹未尽。 风声将身中人眼里，遵守年轻人中年之际，还有些沉湎于鬼，只这手人不应。

相关娱乐方面的资讯。在前久的四部国产电影《喜欢你》拆弹专家记忆大师春娇救志明发布联名会，向连日来走进电影院看这四部电影的1000万的观众表示感谢。同时呢，他们正是置身于好莱坞电影的差距，呼吁更多的观众走进电影院看我们自己成熟的电影。 偶然想起一首歌，歌词有些记不得，听我哼着，你眼眶却红了，是否想起什么呢？生命中一连串选择，用舍得换值得，悲伤和快乐一场离合，谱写成歌，动人因为曲折。岁月是蜿蜒的河，载着希望逆风行歌，为挚爱深情唱着，为梦想呐喊嘶吼，都是勇敢的歌者。情到水中处忐忑，信念会在心上发热，有一天我们会并肩笑着，把坎坷唱成歌。 激动无言言语，把我抱 许趁现在不勇敢的几点雨里，你曾经给我多重要的鼓励。好像很近瞬间又远离，很难实现才叫梦想，才要决心，我们终于一起来到这里，让我激动不能言语，把我抱紧。我们隔着一颗心的距离，有笑有哭的去回忆，夏天秋天阵阵蜕变的甜蜜，会是一辈子做不明的事情。紧紧隔着一颗心的距离，交换最真实的情绪，清醒在不勇敢的几年日里，你曾经给我多重要的鼓励。我想说没有，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倾入友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五，农历5月29。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大雨，最低气温19度，廊坊中雨转大雨，26度到20度，首都北京阴转中雨，26度到19度，晋林天津雷阵雨转大雨，26度到21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关于雨天行车的安全问题，需要做一些提示。开车的时候，如果发现雨太大，应该立即开启示宽灯或者防雾灯，降低车速，谨慎变道。另外，行车期间尽量的不要靠近人行道，遇到行人的时候应该提前的减速慢行，多鸣笛，耐心的避让一下。雨天的路面比较湿滑，如果车速过快或者强行超车的话，稍动方向盘都很容易造成车轮打滑。还有就是密切留意水位，一是看一下积水是否漫到了车厢内的地板或者排气管，二是积水是否超过轮胎的中线，如果积水比较深的话，超过以上两个标准就不要强行的通过。当水漫进车里的时候，有继续上涨的势头的时候，必须离开您的车辆。安全第一，祝大家一路平安。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火热七月怎能只有做动，还有吉美家居盛夏狂欢夜活动，6月21至7月8日，家居大牌海量特价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家居广场报名即抢好礼，电话1331117-8283。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频率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没在问题，没在生活，这是上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每次独自一个人坐在旧日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一 厚厚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说到电影联名信和公开信的背景之一呢，是广电总局的局长张局长他的一个朋友圈，对五一档的四部电影逐个进行了点评，并且呢诚恳地说，虽然这四部电影不如速八火爆，但是呢每一个都是非常优秀的，让人有理由用孩子般的字体写下，相信未来这种行业意识和乐观的精神传导到各个片方，写下公开信也属自然了。 天边夕阳再次涌上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我是永远向着远方无形的浪子，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欢喜，我站在这里，相信和你曾经一面情景，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那是你我所谓的心，我的心就那么狂野， 张开信的另外一个背景呢，就是前九的四档电影水准，这个质量实在是非常过硬的。尽管在月底的大盘数据中，速八以6900万的数字逆袭四部电影成为大陆冠军，但是这四部无论是上座率、票房走势的曲线，还是超过七分的豆瓣口碑，都非常的均匀，并没有被好莱坞大片轻松击垮。 贪玩的三角线，又狠狠贴在额头上面。疲劳的咖啡店，透明变成有机暗恋。哎呀呀呀呀，衣服好了再洗一遍。 什么就吃什么，把情绪沾满的我，你吃什么就

真心，不要一个人的心语说来听听，我们这一笔不要太挑剔，要爱就要欢喜。 说到这个四部电影的联名联属性哈，就是表示对去看了这四部电影的观众表示感谢。这个影片质量过硬，档期良好，片方彼此守望，在这个关键时刻惺惺相惜，以致对外的抱团取暖就显得非常的合理了。公开性的反应是片方面对速八逆袭的不服气，同样也是行业片方观众对电影质量回归本质的期待和认可。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全市打击违法用地专项行动动员大会后，我市各镇区各部门迅速行动，强势开局，以密集火力和高压态势向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行为宣战。21号上午，我市组织国土公安、法院、综合执法、安监、环保、供电等部门和李奇庄镇及专业拆除公司，对李奇庄镇白福屠村7宗违法用地上的违法建筑进行强制拆除。市领导韩占山、刘连杰、孟建正、张晓明、崔邦文、刘月、李德奎、刘立军到现场指挥督导拆除工作。随着液压剪、挖掘机、推土机、铲车、吊车等10余台大型工程机械联合作业，7宗违法用地上的钢构厂房、砖混结构平房、混凝土结构平房、简易房、院墙等违法建筑被逐一拆除，拆出了声势，拆出了氛围，拆出了市委市政府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筑的坚强决心。22号上午，我市召开防汛工作紧急会议，贯彻落实省市防汛工作会议精神，安排部署我市防汛工作。市领导梁宝杰、卢金丽、李海滨出席会议。会议要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警惕，增强防范意识，对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和突发灾害性天气有充分准备，对防汛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有清醒认识，严格落实责任，一把手必须在岗在位，组织调度，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研判防汛形势，指导群众提前做好防汛工作，要全面排查隐患，对学校、工厂、建筑工地、城乡结合部等场所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坚决消除安全隐患，要盯紧重点部位，突出抓好巡查，加强城市易损基础设施、山区边缘地带管理，及时落实应急排险预案，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应急准备，备足备全防灾减灾物资，确保一旦发生灾害，及时启动应急响应，通过科学组织指挥，统筹协调调度，有力有序有效开展抢险救灾工作。为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中华传统美德，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日前市养老协会组织奥博幼儿园小朋友和家长、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大学生志愿者在厚德养护康复托管院开展主题为传承经典孝道、感恩父爱如山的公益活动。活动中，志愿者们为托管院的老人们献上了精彩节目，幼儿园小朋友和家长为爷爷奶奶们送上了水果和点心。演出结束后，大学生志愿者和小朋友们纷纷在心愿墙上写下了自己对养老事业和老人们的祝福。活动主办方为每位志愿者和各个家庭送上了养老关怀故事书、岁月在记忆里重逢、养老院访谈录。志愿者们纷纷表示，将以这次活动为契机，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传承敬老爱老的中华传统美德，把养老事业传递到人们心中，在全社会营造关爱老人的良好氛围。食药安全在身边，今天播出眼疲劳者要注意饮食和营养的平衡。久视电脑手机就会给你的眼睛带来伤害，市食药监局提醒广大市民朋友，眼疲劳者平时要多吃些粗粮、杂粮、红绿蔬菜、薯类、豆类、水果等含有维生素、蛋白质和纤维素的食物。眼睛过干、缺乏粘液滋润，易产生眼睛疲劳的现象。维生素 A 或 B 胡萝卜素和粘液的供给有很大的相关性。此外，维生素 B6、维生素 C 及锌的补充也可以帮助解决眼睛干燥的问题。另外，黑豆、核桃、枸杞、桑葚等合理配用也能成为治疗或防止眼睛干涩疲劳的食疗方法。除了食补以外，记得不要长时间用眼，每隔一段时间要给眼睛休息的时间，为眼部做一做按摩，缓解疲劳。

说到电影呢，让人欣喜的是两个月七部主力电影没有一部使用小鲜肉做主角，没有一部是改自于网络 IP 的，也没有一部是有恶营销的心思。那每一部呢都为观众找到一个观影的理由，我们有理由也相信了去年被入侵的硝烟在逐渐的沉淀，那外行投资者呢在收手出局，电影在逐渐的回归其原来的面目。 好久不见你穿过的形象，夹在寂寞被释放的夜晚，突如其来的感伤好心酸。重温最后一次相约的初衷，离开人群来来往往的目光，完整的想你一遍再将你遗忘。想你的现在是不是和我一样，想你的未来有没有一丝遗憾，想你的过去会不会都是很勉强，胡思乱想越陷入越迷茫。沉思念的时光带真心去远望，远离这没有你爱的地方，每一次等就不怕迷失的方向，再也无需过度牵肠。沉思念的时光带孤独去远望，找一个叫寂寞的天堂，卸下所有用泪水交换的行囊，再也不必暗自神伤。我再也不用苦苦闪躲爱的纠缠， 起来的

彻。并不相信爱我是错的，我们相信坚持的人就应该狂热，最后总会说值得，有满足的快乐。天有多高，带你去闯，带你去飞翔，一起看海，推灯跳浪，一起过夜就不漫长。天有多大，带你去闯。

说出口。